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9集，青木三。夜色如墨，冬日的风刮在脸上，皆是凛冽寒意，仿佛有人拿刀子在刮脸似的。白日里打好的水在夜里都结成冰，随着木桶晾在屋外，第二日和地面粘在一起，搬也搬不动。客栈的楼上窗前，紫衣青年负手而立，眉头紧锁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想得出神。从外头蓦地飞进来一只雪白的鸽子，落在面前的窗台之上，身上却结了一层细小的冰凌。这么冷的天气还在外头飞，大约也是冷得出奇。谢景行从鸽子的腿上取下一个银色的小管，随手将鸽子往身后一扔。屋里烧着的炭火正是温暖融融，鸽子身子一歪，飞到屋里的书桌上，歪着头去啄桌案上小碗里放的玉米粒。谢景行从银色的小管中抽出一个小纸卷，展开看完，随手扔进炭火炉中，化为灰烬。铁衣从门外走进来，走到谢景行身后，说道： 主子，车马已经备好，明日一早启程回京。 谢景行点了点头。铁衣却没有退下，而是看着谢景行的背影，似乎有些犹豫，要不要说。 有话就说。 谢景行头也不回道。铁衣一震，连忙说道： 主子，定京那头传来消息，这几日沈姓正在为沈武小姐物色合适的青年才俊，似乎有意结亲。 谢景行没有回头。铁衣看着对方秀骨轻松的背影，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头皮发麻。他也不知道这话当讲不当讲，心中叫苦不迭。定京那头的季雨书和高阳在传回来的信中都没有提到此事，铁衣这会儿提了，日后谢景行怪责他们二人，倒像是铁衣在其中挑拨一样。但是不说吧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要是回头谢景行自个儿知道了此事，已经酿成大错，他这个贴身暗卫也就可以不用当了，说不定命都没了。在义气和性命之间，铁衣十分果断地选择了后者。 苏家苏明峰，罗家罗林，冯家长子冯子贤都登门审斋。 冯子贤。 谢景行转身盯着铁衣的眼睛问道： 冯子贤为何登门？ 铁衣脊背发寒，硬着头皮说道： 因为沈姓急着将沈武小姐嫁出去，因为宫中有消息传出，太子有意要娶沈武小姐为侧妃，沈家不希望沈武小姐嫁入东宫，想在圣旨下来之前把沈武小姐嫁出去。冯家小姐和沈武小姐是好友，特意寻兄长过来解困。 宫中什么时候传的消息？ 谢景行缓缓问道，声音却像是镀了一层冰。铁衣压根儿不敢看谢景行的眼睛，头都要低到地上去了。他道： 五日前。 五日前的消息现在才到。 谢景行不怒反笑，漂亮的桃花眼似有怒气划过。他道： 本王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养了一群废物。 屋里的空气倏而冷下来，似乎比外头还要冷。即便有着暖融融的炭火，桌上的鸽子却也是咕的轻轻叫了一声，脑袋缩回羽毛中去。铁衣欲哭无泪，却还得将没有说完的话说完。他道： 宫中今日给沈家传话，明日沈武小姐一人进宫，皇后有事相看。 话音未落，就见那俊美绝伦的紫衣青年身形一闪，已经到了门口，随手扯下挂着的狐皮大球披上，冷声道： 备马。 铁衣一愣： 主子，不是明日一早？ 谢景行冷漠地扫了他一眼， 铁衣打了个冷战，什么都不敢说了。这一夜风雪交加，寒气入骨，有人在温暖的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，有人在华丽府邸商量着杀人越货的阴谋勾当，有人理所当然地居于九重宫阙指点江山，也有人骑宝马千里之外披星戴月风雪迢迢，有人欢喜，有人悲伤，有人焦虑不安，有人得意洋洋。名气偌大的江山如画，定睛歌舞升平，临到年关各处欢声笑语，却没有人看得到平静湖面下的风起云涌。定王府上某一间屋中，还有人自己与自己对弈。男子一身青衫落落，桌上的棋局七零八落，白子黑子交错一盘，极其复杂的模样，每走一步他都要思量许久，似乎是下到了瓶颈之处，手中的黑子却怎么也下不了手。灯火微微晃动，几乎将要熄灭，他起身续上灯油，屋中重归光明。这男子眉目生得光风霁月，一派谦谦君子作风，似有傲骨清霜在心，然而眉目间落落寡欢，有着散不开的哀愁。此人正是裴郎。裴郎看着窗外风雪交加的夜色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傅修仪的这一步棋的确是走得不错，祸水东引，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和傅修仪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而无论结果是什么，是太子倒霉，是周王李王倒霉，还是沈家倒霉，对傅修仪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这样的一处棋局，沈庙几乎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就算是有，那也是下下之策。这一局对弈，傅修仪稳赚不赔。裴郎有些为沈庙担心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替沈庙担心。如果沈庙死了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跟了傅修仪。傅修仪对他十分倚重，他若是没有看错，此人有帝王之才，日后自己也会鸡犬升天，富贵荣华享之不尽，也可以更好地在暗中保护刘盈。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沈庙输。这些日子傅修仪怀疑府中有内奸，将定王府的守卫增加了一倍，连着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更别说传消息出去。他没有办法和沈庙以书信沟通，只能在暗处焦急。听闻沈庙明日要独自一人进宫一趟，恰好他明日也要进宫，虽是傅修仪的幕僚，他也是个小官，沈庙是没有路了，穷途末路之下会不会有别的生机呢？片刻后，裴郎看着自己面前的棋局，已经是困局了，再下下去也没有必要了。他一只手抵着桌角，突然反手一翻，只是轻轻一掀，满盘棋子瞬间摔落，大大小小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地上一片狼藉，原先的局势什么都看不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